第150篇大赞美歌，阿莱路亚，信众在上主的圣所赞美上主，信众在壮丽的苍天赞美上主，信众为了上主的丰功伟业而赞美上主，信众为了上主的无限伟大而赞美上主，信众吹起号角赞美上主，信众弹琴奏瑟赞美上主，信众敲鼓舞蹈赞美上主，信众拉弦吹笛赞美上主，信众以声红的铙钹赞美上主，信众以响亮的铙钹赞美上主，一切有气息的请赞美上主，阿莱路亚。